好啦，咁啊讲下另外一套啦，就电视剧系 Gifted 啊，即系呢个 X 名嘅叫做电视版啦，系啦， 系冇错， 系啦，咁啊中文亦做乜鬼嘢嘅话，咩天赋异品啊， 系 天赋异品， 系啦，天生异品啊， 吓。 而家通常形容某啲器官特別大咁解噶嘛，而家唔知乜變咗，佢就變天賦異品咁。咁好，咁啊做到第二季啦。咁其實咧，我第一季個尾我冇睇嘅，即係我跳咗去睇最尾咯，真係。 係。 咁其實咧，都仲搏得翻嘅，即係好似佢哋都係圍繞住差唔多嘅嘢，仲繼續做緊嘅啫。咁呢季咪好似開頭咪講到嗰、那個係咪應該係磁力王個女嚟嘅咧？嗰、那個綠色頭髮嘅。 北極星啊，係啊，磁力王個女嚟嘅，佢係 咁咪講佢嘅大肚啊，就嚟生得，咁啊應該係會有個 B B 女就最尾出世嘅第一集咁樣。 係。係啊。 咁呢、這個我諗等我分分解釋一下啦，咩來龍去脈啦。 咁我諗提一提上一季個 ending， 即係第一季嘅 ending 咧，就係講佢哋已經分裂成埋兩派啦。即係有一派咧，就係嗰個地獄火俱樂部啊，即 係 Hellfire， Hellfire 即係如果你有睇開美漫嘅，應該都知道 X-Men 裏面有個叫 Hellfire 級嘅。咁呢個係一個知識啦。嚇！ 呢個東西咪喺二零第一戰咪出現過。 係啊係啊，都有講過嘅，其實佢哋係。但係有冇出現過啊？其實佢係。我都唔係好記得。 咪就係 First Contact 咯，係咪？嗰叫咩？嗰出第二零第一戰叫咩啊？ 二零第一戰。 嚇？ First Class 係啊，二零第一次 啦，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嗰個咪出現過呢、這個，即係個紅魔鬼又成啊，有啊咩個變鑽石嗰個叫咩啊？白咩話？變鑽石嗰、那個啊， 威 權啊，佢白係 威權 叫咩？白女王啊，譯做乜鬼？ 我唔記得個譯名係乜喎，其實。 咁上下啦，係即 係 嗰個組織就係、 是、應該 磁力 創辦出嚟㗎嘛，應該係。 係即係佢嗰個版本變咗咁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喺真人版睇過嘅，咪就係喺《二人第一戰》嗰個敵對組織咯，即係意思。係 啦係啦係啦，咁佢呢度就分裂咗其中有一個，咁嗰個 Hellfire 級咧，佢就有曬財力，有曬實力，即係好明顯係高級啲嘅。即係唔係高級啲，即係有錢有權有勢嘅，其實佢係。 係點惡黨嘅啦，已經。 嚇！咁另外一邊就係、是之前第一季即係嗰啲好似打遊擊戰咁嘅，就係不嬲都係周圍去救一啲異能人嘅。咁就你見到佢哋就冇乜錢，即係幾山寨下嘅啲設備都。咁佢哋就分裂咗成埋兩派。咁、北極星咧就去咗 Hellfire 級嗰邊，咁啊帶埋咗嗰個主角嗰兩子弟嗰、那個細佬。同埋某部分嘅嗰、那個當係嗰啲救異能人嗰一批人嘅其中一部分人咧，就一齊過咗去 Hellfire 級嗰度嘅。咁呢個就係、是第一集嘅 ending。咁第二季咧就其實都係承襲翻第一季嗰度嘅啫。咁就講其實原來Hellfire 級嗰邊咧都有內亂，都有內鬥嘅。佢哋有啲人都唔希望阿北極星過嚟呢一邊嘅，其實係。呢一邊嗰個老頂，暫時嗰個老頂咧就係一個女人嚟，我唔知係咩角色啊嗰、那個係，咁佢就識用啲音波嘅其實係，咁佢就殺死曬嗰啲異己啊，即係反對派聲音就全部俾佢殺曬，咁就都要堅持啊北極星嚟佢哋呢邊，同埋一定要生到嗰個女出嚟，咁呢一集主要就係講佢哋點樣安排生呢個女出嚟，同埋另外嗰邊點樣揾翻嗰個兩子弟嗰個細佬。同埋啊，北極星其實主要第一集就係講呢啲嘢㗎，其實係。 即係你話嗰個 Hellfire 級，其實而家佢哋做完反之後，咪就得嗰個大聲婆啦，即係好似啊包租婆咁用呢個音波功啊、敲功嘅。 係音波。 咁另外就係嗰三個 twins， 即係三個姊妹，一樣樣咯。嗰、那個咁就冇噶咯喎，咁咪就係得嗰個大肚嘅北極星同埋 啊 女主角細佬咯， 可能冇影嘅啫， 暫時就得翻幾名嘅啫，係啊，出現 嘅，係啊， 咁即係其他嗰啲老頂因為你隊都冧曬啦，係啦，咁即係可以話咧，呢一班係一班新一代後生嘅，即係做咗老太咁啦，你當係啦， 係啊， 嗰班就係老嘢嚟嘅，你當係一種世代戰爭都得，你咁理解都 都可以咁講，係啦，因為嗰班人就好保守嘅，可能冇咁進取啊，佢哋係。 唔係你好明顯都係用咗年紀啊，用咗年紀嚟去做咗呢個分別㗎，即係嗰啲保守派就真係老嘅，佢哋就後生嘅，係 啊， 即係你可以唔係㗎嘛，你可以後生去保守㗎嘛，冇關係㗎，本來 呢個就係 係 啦。 但係佢呢個就好明顯玩嘅，我好似世代戰爭咁樣。 係啊係啊。 名嗰邊咧，佢哋就話以前班 X-Men 都唔知去咗邊，咁而佢哋嗰度就係而家好似佢哋呢班係新 X-Men 咁嘅，你當佢哋好似係。 係啦，當係承襲翻阿 X 教授嗰個理念啦， 係啦。咁變咗咧，佢而家呢度嗰兩邊啲人物咧，其實都冇乜點變嘅，去到呢一季都。 暫時都冇太多新人物出現，其實佢。 冇。 即係除咗個大西部之外。 系啦，啲新人咧差唔多都過場出下就冇嘅，好多都。 佢哋應該今集就講佢救咗一批異能人嘅，即係 X 人嗰邊。 係啊。 應該嗰批應該都係新嘅異能人，都係幫佢哋㗎，有機會。 但暫時係淨係出一出㗎啦，總之就是。 有啲乜嘢太特別嘅異能都冇乜點提到嘅，其實 係。係啦，咁啲主角陣都係得阿冰啦，即係阿芝士做嘅阿冰啦。係。 係。 同埋嗰個隻手會發光嗰、那個南美咁嘅人嗰個啦。 即其實那個是不是應該就是個北極星 的男朋友來的？ 是啊是啊， 那個 BB 是他兩個生的吧，應該 是啊，經手人是他啦，是啦、啊、是 啦、啊、經手人是啦、啊、那跟住另外有一個那個是什麼呢？那個應該是紅番還是什麼鬼那個呢、 應該他就是懂得一些探測能力的，他有即是擅長追蹤的，他是 嗯是啦、 啊 啊、那跟住就是那個女主角咯，即是女主角那兩者第二個阿家姐咯， 家姐同埋嗰兩公婆，係啦。 嗰兩公婆即係老豆老母啦，係。 係啦。 咁就話就講到佢哋個家族咧，原來都唔係普通人嚟嘅，原來都係啲 Milton 嚟嘅，原來佢隱藏咗啫。 阿爸爸因為之前俾阿爺爺發明嗰隻藥咧，就抑制住啲異能嘅。咁喺呢一集嗰度咧，佢慢慢啲異能就覺醒啦，講佢。 有翻係啦，咁佢就話佢個家族係乜嘢話？係。做啲咩嘅话？ 佢哋都系呢个 Hellfire 级嘅始创人嚟嘅，其实。 哦。 即系佢嘅阿爷阿嫲吓，佢哋两个阿爷阿嫲。 哦，即系始创人添。O K。 阿爷阿嫲都系可以握住手咧，即系好似佢哋而家呢两兄妹咁样，会引起一啲爆炸嘅，都有呢个能力。 即系隔代遗传啊。 系啦，冇错。 即系如果佢两个就勇者王嘅天与地啊嘛，系一个两个相反嘅力量。整埋一齊就係最大嘅破壞力啊！即係佢都係玩呢樣嘢啦嚇。 都係啊，都係。 咁個細佬就似乎過咗檔去敵人嗰邊咁啦，就是、暫時玩緊呢樣嘢。 係啊。 咁我覺得去到第二季就全部卡士，即係嗰啲人是越細個嗰啲啊，即係嗰兩隻弟啊，就即係已經有啲老咗啊！我成個都有啲。 係大過咗好多啦。 雖然只係細路嚟嘅，但我都覺得你老唔係。 其實都應該 唔係大過咗， 佢哋 係。係啊，但係佢個樣有啲開始，即係好似個細佬個樣開始有啲三尖八角啦。 係。阿芝個阿芝阿芝士都好中意啦。 好你 芝士 先，咁芝士本身唔係細路女啊嘛。 係。 本來佢就唔係好細個㗎啦，咁佢。咁佢呢度就梗係有好似嚇，又再年長咗啦嚇，但係都 OK 嘅，話曬亞洲人睇落去唔係爭咁遠嘅啫嚇。 比起啲鬼佬鬼妹，佢係好 唔係爭咁遠啦嚇， 係後生少少咁嘅嚇，覺得 係。係啦，咁但係個女主角咧已經由即係真係好似 Cody 啦，已經係發橫到咧變咗大啰柚嘅， 本來都 係 橫 㗎 啦，本來都橫得好誇張。 本來就係你覺得係似啲細路女肥肥地地嗰啲咁咯，而家你睇 嘅 就。係啦，而家你睇就成開始個數開始大隻嘅嘛，開始係啊，係，係嘛， 冇錯， 係咪都係有啲廖碧兒噶嘛，有啲嚇。 我諗佢哋都唔俾心機 keep 到，真係。 但係佢又矮嘅喎，咁先奇怪啊嘛，係咯，即 係 你睇落去咧，佢仲著條緊身褲咧，嘅時候影到後面都行嘅，哇！大佬真係 更加 cool 咗嗰個型啊，佢係 勁。都是那些型好似我，但我覺得佢勁過添啊！ 都似嘅，其實開頭我都覺得。 唔係啊，但 係 我就覺得佢勁過啊，佢勁過添啊！係 啊， 係啊，係啊！係啊，你 Cody 大定咗佢都係咁嘅啫。 係，佢可以做 都係咁啦，係啦，都係咁啦，係啦，係啦，就呢個可能仲未咯，仲未定啦，係咯。係。係咯。 嗯。 再有得再發就變阿殼咁啊！我驚變綠色。 哇！好誇啊！ 我唔知佢矮版綠色巨龍化啦，打橫生佢。咁啊，咁我已經覺得已經好似走個樣啊，已經去到呢一季啦咁啦。 嗯，有少少，有少少嘅都。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即係你 keep 住啲人咧，係啦，即係尤其是你 keep 啲即係 teenager 嘅演員咧，呢下好難嘅。 係啊係啊。 係啊。 上嗰批就冇乜所謂，你可能化妝你都唔係好覺，但係嗰啲十零歲嗰啲真係隔一年完全唔同樣嘅會係。 是啦，即因為你嗰啲大本身大定嗰啲呢，佢可能佢本身都未必好細個㗎嘛，佢演到去好似講佢細啲啫，可能你話廿幾歲都有㗎嗰啲，其實可能本身。咁可能佢 啲 品 穩定咗咧，可能啲十年裏面佢哋都係差唔多樣嘅。咁但係嗰班細路就唔係咁講啦，可能佢過一年都已經唔同咗樣嘅。咁你啲劇咧，如果係咁諗住好多季咁落咧，咁你一季都分鐘下年咧，隨時係咪？咁你啲樣就變得好快。尤其是你睇嗰個郭富城啊，嗰個阿蝙蝠俠仔你就知啊， 係高過郭長局長啦而家。 係啦，死你啊！ 就嚟第五季啦。 係啦，即但係佢都仲未係蝙蝠俠先期啊嘛。就是咁變咗你呢啲劇咧，係啊，即係你好難 keep 㗎。你一做啲僆仔做主角咧，你拍劇戲都已經難搞啊，你仲拍劇，你都係一個喺拍劇上面一個難度。 可能 係 一個 橫跨 五六年嘅 project 嚟㗎嘛，隨時呢啲 係。佢好閒閒地啦，除非個劇一出就接，就當然冇呢個問題啦。你玩到落去咧，你點樣去將佢嗰個時間去講咧？因為佢最弊咧，佢實質講佢嘅時間又唔係差咗好遠啊嘛。 係啊，即係 你 唔同。 應該你當係都係半年左右嘅啫，其實去到盡都 係。係啊係啊。 我恐防佢而家發生到呢度，會唔會都係幾個禮拜之間嘅事啫？咁。 唔係，因為北極星由個肚未明顯到而家生得，我諗 都 係 幾個月嘅。哦咁樣，我 離開嗰陣時咧，我諗好似得三個月咁啊，就好似都係。 是 我 而家翻得，我今日 咁 啊， 真 係半 年 左右啦，應該 係。即係大概過咗半年，係。咁但係啲人實質演員就唔止啦嘛，咁你變咗你追唔到嗰個時間嗰、那個進度啊！即係除非你啲劇咧本身係同係 real time 嘅比較，咁就 OK。咁你可能你講過咗幾年，咁佢都講一個主角都過咗幾年啦嘛，咁佢都係大過咗 OK 㗎，係咯。 即係好似哈利波特咁樣一部就係等於過咗一年啫嘛，其實就咁佢一年一部咁咪啱咯。 但係定上哈利波特係好似大雄咁喎。 哦。 即係如果你開真人大雄，你係唔會見到大雄會大過噶嘛？係， 明白。 係咯，你睇哈利波特喺個小説入邊咧，我又唔覺得佢係大過都好多噶喎。 哦，佢電影上可能有改動啦，咁就因為係知道佢哋個 即可能佢唔會太過即係。喺個外形上有太過大嘅變化咯，但係你 描述個外形嘅其實 係你嗰個想像佢一路都係細路仔， 咁就其實合理啲。咁你由中一到中六啊嘛，其實佢講緊係，即係我哋香港都係咁分噶啦。其實我哋跟英國嘅咁樣會長大，其實係正常嘅，其實亦都係。 系嘛？因为我唔知佢个魔法学校咩学制噶嘛，咁我唔知 佢每年都过一个暑假噶嘛，佢哋嗰度。 系啊，你叮当都每年过一个暑假噶。 系。 过咗几廿年噶咯，佢哋都仲系小学生噶，系咯。 系，应该个孙都系咪个仔都小学生噶啦，起码都。 咁我唔知点知佢系咩设定啫，系咪先？即系我冇睇原著系咯。咁但系我见嗰啲书封面就画直阿哈利波特都系细路仔咁嘅啫，系咯。 嗯， 即係咁解嘅，係咯，咁好嘅，咁即係講一講呢一個話演員嗰、那個樣，即係會開始凹啊呢樣嘢就冇辦法啦，係咯。 嚇！呢啲阻止唔到㗎啦，冇辦法 嘅。係啊，尤其是你用細路仔做主角嗰啲，係啦。 唔通換人啦嚇，係。 難免㗎。係 啊。 即係如果你真係拍叮當，你覺得可以避免呢樣嘢咩？ 係，咪我係，係啊。 有冇睇過小丸子啊？ 是一定要換的呢啲。 小丸子換咗幾個啦。 正常啦。 係咯，因為嗰個都已經慢慢都大個，佢唔可以再做小學生㗎嘛。 係啊係啊。 咁你除非台灣嗰個啦，一開始就搵大人扮小學生嗰度呢。 哦。 有冇睇過台灣嗰個真人小丸子？ 冇啊，嗰套冇啊，反而。 佢直接用大人做㗎嘛。 哦。 喺聽同學威龍㗎嘛。好嘅，咁 anyway， 咁呢套點樣呢個第二季阿明都睇咗啦，咁阿明 睇 咗點？阿明有冇睇第一季㗎？其實你 我想睇第一季，但係我就未睇過一集，即係我由第二季第一集開始睇嘅時候，我就 睇過 嘅人，我係完全，我係完全跟得到嗰啲角色關係嗰啲嘢嘅，其實就 其實角色關係 可能 得一家人嘅啫，其實係。 是啊是啊，两个阵营一家人，跟住之后嗰啲角色性格又系你睇三个字都清楚晒。 第一 入到啦。 系唔系个推进得咁多嘅。 系。哦，原来系咁。 唔系嗰啲，即系唔系嗰啲你睇少两集唔知佢做乜嗰啲，唔系嗰啲嚟。 同埋呢个劇集佢我觉得拍得到个入到即係冇電影版講嘢講到咁誇張囉，即係其實嗰啲異能係好自然咁樣，好自然嘅，唔係話下下都好標榜咁樣出嚟㗎嘛。 係啊， 即係佢就用人咧係用到同唞氣咁自然嘅，即係佢叫阿 Ben 喂開門啦，咁同叫個 friend 喂開門啦，唔該咁樣差唔多嘅啫。 叫佢 即係唔該，喂開啦，再門搬緊嘢咁差唔多嘅，即係佢可以表現到咧。雖然佢係有特技，但係咧佢唔去專登去誇張嗰樣嘢嘅，好似好 normal 咁樣，即係佢唔係冇特技嘅喎，佢有特技嘅喎，但係即係佢唔好似第二啲劇咧，一用真超能力咧，要好專登啊，好專登影，好專登做嘅。 嗯， 佢唔係嗰種 物，係同埋佢啲細緻位其實我覺得係應該第一季都係咁啊，都係做得好好嘅，即係例如阿北極星佢有啲乜嘢反應咧，就會影響到身邊嗰啲嘢嗰度，你係諗唔到會有咁樣嘅嘢嗰度，係啦，即係周圍都好似天係啊，啲嘢好似吸曬過去啊，影響曬嗰度啲發電系統啊，令到佢哋揾佢嘅時候，咦原來喺咁嘅情況之下，哦知道你喺邊啊，就可以揾你啦。 其實呢個能力可能係個 B B 喎。 哦，系， 因为嗰个 B B 好似近视好紧要啊，佢分分钟 系啊系啊， 我唔知道但系 唔会话， 但系好明显咧，影响电力其实就唔系啊北极星嘅异能嚟嘅，北极星其实个异能系同星王一样嘅，其实佢系，咁影响电流嘅咧，其实好似唔关佢事嘅，其实系。 哦， 应该系个 B B 嘅超能力嚟嘅，即系个 B B 好劲嘅，因为第时佢哋嘅王嚟嘅。 哦。 即係其實有佢呢度咪即係玩緊呢度就真係玩緊空少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聽祖業嘅嗰、個 talk 嘅呢度先係玩緊嗰樣嘢，即係其實你可以當佢哋咧好似班邪教咁，佢哋想即係製造一個佢自己嘅第時嘅王出嚟。係，佢呢度有啲似係咁嘅。 係啊係啊。 咁亦都咧喺個佢有一個未來嘅異象咧，就俾阿北極星睇。咁咪好似希特拉演講咁嘅，你見到好多人喺度聽緊佢哋喺度講嘢，跟住真係有啲旗咁一條條打動咁。咁嗰個細路女已經係細路女嚟噶，即係佢抱咗細路女咁。咁好似已經變咗一個帝國咁樣嘅樣嘅。 但我唔知嗰個究竟係一個幻象啊，定係一個未來嘅顯示啊？ 冇錯，到底係嗰三個超能力姊妹俾佢專登做俾佢睇嘅。即係樣啊，定係佢真正係一個未來嘅樣就唔知啦嚇。 係啊， 因為佢哋而家就係話要立國啊嘛。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要有一個Milton 嘅一個地方，即係其實呢個咪即係佢可能類似想做翻《慈禧王》有個島嗰樣嘢咁咯。 係啊，係。 但係咧個電影版係做幾都做唔到，反而佢呢度做到喎。 係啊， 係啊，即係雖然而家都未有，但係佢哋起碼有呢個咁嘅，即係想去建立呢樣嘢呢個概念咯。 嗯。 即係前力王喺電影度做足咁多集都係兜兜踎踎嘅啫嘛。 由後生做到老，由老啊做翻後生都仲未做。 都從來冇咩嘅，建立唔到任何勢力出嚟嘅，即係有嗰啲人跟佢轉頭冇埋啊，即係咁起唔到旗啊，係起唔到超嘅，係啊。咁但係佢呢度講佢呢度 Hellfire Cup 仲似啲，雖然佢未去到有個即係國家係咯。 嗯。 即係前力王應該係個島嘅王，係啊個規模似啲，即係前力王個島佢係皇帝嚟噶嘛，應該算係。 係，起碼呢一邊佢起碼叫做有錢係可以買起要買嘅嘢。 佢呢度因為佢跳過咗嗰樣嘢啊，佢就已經有咗呢個惡黨啦嘛。 係啊係啊。 咁你唔使交代個惡黨點樣嚟嘅啲錢啊，即係你未拍過一個 soccer 點樣建立嘅故仔噶嘛，即係有一開頭就有。有呢個 soccer 噶啦嘛， 其實 有嗰啲超人， 其實又係唔需要拍嘅呢啲，其實係你要拍又好慘嘅，你都唔知條 橋。嗰個古仔已經玩到好大，咁啊即係你真係講下 soccer 點樣開始嘅都或者 OK 嘅，係咯，即係或者有人有興趣嘅，係咯，係咯，即係照國嘅點樣建國都做咗啦，係咪？即係呢個 origin 入邊係咯，咁唔係唔得嘅嚇，你做得好睇咪 OK 咯，係咯。都可能會有趣嘅 但就唔應該擺喺呢一個劇個嗰度咯。 唔係呢個劇個啦，冇錯啦。 你另外開 另一 個 劇，冇錯 啦。 其實應該電影就係講呢樣嘢啊嘛，本來就係咪即係由零點樣建立噶嘛？佢竟然冇。 嗯。 佢集集洗牌，集集潛力王，次次由兜踎變翻出開始，佢集集都講佢兜踎咁樣，又跟住又再醒覺，集集醒覺。 係啊。 即係佢哋咧，電影版就好中意講點樣，即係嗰個 begin 零㗎，永遠都係拍 begin 零嘅。佢每集洗牌再被堅凌，哇！ 係 唔係啊，大佬？即每集高達都重新再起身係嘛？ 好沉啊！呢啲 第二集高達又坐起身啊，每一集都係站在大地上的高達二啊嘛，站在大地上的高達三咁樣，你做到最尾就站在大地上的高達四十二集咁啊， 嚇嚇嚇，站咗好多次啦喎， 係啊，唔係啊，阿 Captain Marvel 都站咗好多次啊， 係， 不過站咗佢又跌低翻啊嘛，因為最尾。 嗯、 每集最尾佢都踩到某一样嘢，第一集蕉皮，第二集狗屎咁，总之最后瞓低翻，咁第二集又要讲个重新点坐起身嘅故仔啦。咁、 哦、 你唔觉得如果 X-Men 就系咁嘅咩？ 系啊， 次次都踩蕉皮嘅、哦， 嗯， 次次嗰班友都系搞到兜兜踎踎咁样嘅、哦，因为佢冇钱搵咁多人做咁大个场面，佢好似咁、啊、其实咧唯独系得呢个 X-Men 三咧就即系系白友啊，但系佢做咗出嚟咧又 cheap 啊。 系又唔好睇，最唔好睇嗰集 就系又唔好睇啊！咁变咗佢哋就系唔识得点样去，喂，即系你讲佢有个规模，但唔一定佢要系咁噶嘛。咁你睇 Star Wars 成个帝国都系咁表达啦，又唔见 cheap。 系。 佢呢度嗰段，譬如当系幻想嗰段，即系演讲啦。 喂，唔 cheap 啊！ 嗰度 我仲觉得 做得好过电影版嗰啲嘢。 好好多啊！佢净系咁样系有个帝国已经建立咗嗰个，我仲觉得好正添 啊！ 嗰 个睇战第七集 First Order 嗰、那个嗰段演讲咁样咯，咪似咪就 系 用翻 希特拉嗰次嗰个演讲啫嘛。 系咯系咯，即系嗰种嘢，即系基年嗰种。 咁只要你攞翻一两个大家印象中嘅场面，即系可能历史上好，或者第啲戏嘅场面去睇过嘅，你只要做翻嗰个出嚟啊，但我哋已经觉得你好大规模咯。 系，冇错。 你咁讲就系咁嘅样啫，跟住佢翻翻去个宫殿，咪又系几兜油，使几钱啦、 啊？系。 嗰啲下低嗰啲群众都系一堆一堆空出嚟啫嘛。 嗰堆电脑 key 嘅啫。咁你睇下，Inhuman 啊，佢都系咁噶，佢成个月球都系个帝国噶，佢跟住翻翻入去嗰阵，咪又系得几兜油喺度倾偈。 系啊。 但系佢做嗰阵就唔得喎，反而 Inhuman 系啊。 唉，佢连个顶都唔得， 好差啊，大佬。咁你呢度反而呢个 gift 咧，佢又做到喎、啊，你唔好理系。 系， 嗯。咁所以呢啲方面，即系嗰啲 support 住套剧嗰啲，呢啲一切咧，佢系做得好好嘅。 嗯，但系阿 Castle， 你又觉得第二季好似冇第一季咁好睇，系咪？如果暂时睇第一集， 即系纯粹以第一集系。即系如果以两季嘅第一集嚟讲咧，哇！第一集嘅上一季嘅第一集真系开得好好睇。 系，呢个系嘅，呢个系。 系冇得讲啊！嗰度成我哇，即系好睇过啲戏啊，大佬。 呢一集就比较平淡啲，其实系。 变翻电视剧咯，咁但系咁，因为佢真系电视剧嚟嘅，咁有好要求。 你话差就一定唔系差嘅，我觉得。 就咁唔差，已经好过晒其他超能力剧啦。 佢营造啊北极星山仔嗰阵时，即系嗰种震撼力咧，其实我觉得以电视剧嚟讲啊，我觉得都唔错嘅，其实系，即系影响晒成条个城嘅电力啊。即係令佢全部人都有震撼啊！我覺得都唔錯嘅嗰度其實。 佢起碼有去嘗試去營造咯， 係啊，擺喺戲院都唔失禮啦嗰場戲。 我唔敢講擺戲院失唔失禮，但係我覺得電視劇嚟講就我接受到嘅咁嘅。 電視劇嚟講算好大場面啦，大佬。 係啊。 咁至於每一個演員都稱職嘅，即都仲係 keep 住。係、 當然係啦， 冇乜點跌落嘅，我覺得係。 初初以為嗰個老豆老母好快就 sell 㗎啦嘛，咁都反而要 keep 到而家。 反而而家係中堅分子添，佢哋 係。唔知係咪啲觀眾即係話中意咁，咪留翻咯。 我覺得佢兩夫婦都好睇嘅。 嗯，都好睇㗎。 好睇 咯。咁既然講到佢個家族原來有咁大關係，即係話佢哋唔係一個無端端捲入事件嘅人啊嘛，咁啊當然有嘢可以講啊。 係， 咁不過我只不過略嫌話佢個進度嚟講咧，就即係有啲即係仲係徘徊緊喺嗰啲事啊，係咯。 其實上一季咧，我見到有啲批評佢嘅人，即係唔中意睇佢嘅人咧，都覺得佢喺個十幾集裏面好多時都係兜兜轉轉啊，即每一集都係救一批人，跟住就逃， 係啦係啦係啦， 即 係 來來回回都係做嗰樣嘢。 嗯，救完啲人咧，其實實質又冇加入佢哋㗎，即係嗰啲人可能嗰集出過就冇㗎。係， 即 係可能嗰集稍為幫過佢哋少少，跟住第二日都冇再講佢㗎啦。 即係冇再 follow 翻嗰個角色。 冇錯啦，係啦，冇嘅，冇嘅。佢哋班人冇 grow 過嘅，即係我意思講話嗰個組織啊，冇 grow 過。 所以我覺得佢 所以我 唔係對咗佢個 team 冇幫佢啊嘛，佢個組織應該係越嚟越多人嘅，但係嗰啲只不過係佢救翻嚟嗰啲人咯。咁但係就佢哋出嚟行動嘅人都係嗰幾個嘅啫。 嗯， 係 係啊係啊，咁變咗個主線咧就好似略嫌係喺翻個同一個模式裏面咁咯，就呢樣嘢啫。 係啊，咁我希望佢第二季就可以走出呢一條公式，咁啊好啲啊。如果又係救來救去咁，我都覺得都幾悶嘅。其實如果又重複翻第一季， 係啊係噶係噶係噶。 咁講起身點都好過未來戰士嗰個電視劇嘅，佢真係集集一樣咁滯。 未來戰士其實根本推出之後已經唔使睇啦嘛，唔好使講電視啦。 我都覺得係會冇嘅，其實 即係 T3 開始嗰啲都已經係其實唔 都 算 㗎啦。 啊，蝙蝠俠做嗰集我都覺得係麻麻地嘅啫。 嗰集比起其他啲唔同咗好啲， 已經稍好啲，因為佢其實好似， 但 係好似 佢又脱離咗冇錯啦，但係佢又因為脱離咗 Terminator 嗰個主要嘅故事啊，唔係即係主要故事意思唔係講話佢嗰個主故事喎，個主故事就係愣住，但係意思咧 Terminator 其實係玩乜嗰樣嘢，佢甩咗 Terminator 其實 係 玩喺現代， 你唔當佢 Terminator 你咪覺得好睇咯，即係 唔 係 唔 係可以咁， 即係 Terminator 一定要喺現代橫衝直撞㗎，係 啊， 可以咁㗎嘛， 你冇咗呢樣嘢咧，其實嗰套唔係 Terminator 嚟㗎。 你翻咗去未來世界嘅人同電天王戰爭嗰度， 其實係 Terminator 從來都唔係講未來隨戰爭噶嘛， 係啊， 係咯， 係 咯，咁所以變咗佢跳咗講嗰樣嘢咧，其實甩咗未來戰士嗰、那個即係嗰個要玩嘅。 獨立都 OK 嘅，但係你話擺落未來戰士嗰個係咁就甩曬嘅。 同埋嗰集佢手痕啊，同變形金剛玩 crossover 啊嘛。 哦。 因為佢係同一個特技公司做啊嘛，咁啊話，不如大家玩 crossover 啊咁，咁喺 Terminator 出現變形金剛，變形金剛啊出現個女機械人啊嘛， 係， 即係呢樣嘢我係覺得黐線，係，即係佢收割者係可以變形嘅，咁啊，即係嗰啲捉人嗰啲機可以變機械人咁啊，咁樣，咁如果係咁講，你不如擺埋變形金剛落嚟啦，即係如果 Skynet 一路發展落去就變咗係咪變咗呢個咩斯比頓啊嘛？將地球啊， 係啊， 係嘛？即係其實斯比頓原來今日未來嘅地球嚟㗎， 根本就係未來嘅地球嚟嘅咁樣。係 啦， 你 冇錯， 亂吹乜都得嘅。其實呢啲你係係 啦，咁你直情有柯柏文再坐時光機翻嚟改變歷史啊！直情不如講， 係啊，即係呢啲如果一集一個任務嗰啲嘢， 我知啊， 其實 我知佢應該點拍啊，佢應該拍一集已經係 Skynet 地搶咗地球㗎啦。咁其實佢哋搶完地球會做咩？佢哋都係同地球人一樣咁生活嘅啫，一班 Terminator 都係好似普通人咁生活嘅，冇乜分別嘅啫。不過換曬 Terminator 啫嘛，喺度翻工啦，酒吧度打字碌架，跟住突然間有一隻咁有個 Terminator 倒喺垃圾隻咁，跟住就有個波就好似嗰個就係柯柏文啦，或者麥加登啦，跟住到個變形金剛地走去佢嗰個世界殺死個佢哋個新嘅一個 Sarah Connor 啦，係咪咁啊？不如咁拍一笨。 唉， 系嘛，咁梗系死硬啦， 系啊， 老点你就会同俾条咁嘅桥你吓，佢可能听讲得正噶，我哋次次咧讲笑嗰啲咧，佢哋真系拍噶， 哇， 佢单挨桥咧，佢哋系拍啊，哇，正喎呢条桥系嘛，系咯，嗯，系啊，拍啊，系，睇你死，下次死劲啲吓，我 讲到 你得 噶， 今次连阿詹士金阿伦攞翻版权拍嗰套啊。即係佢假手咗另一個人拍，即係阿死侍導演嘛。雖然死侍導演都係一個好導演，但係我都撇得應該唔得嘅咯。 嗯， 但雖然我哋而家咩嘢都唔知啊，嗰套係，因為你一睇咧嗰套阿聰夢啊， 係， 我已經好驚啊。 係啊，我都唔明。 即係唔係由詹姆斯金人親手操刀嘅嘢咧？我覺得嗰個不控程度咧，係比一般嘅科幻片更加大鑊嘅可以。 系啊， 即我系超冇信心嘅，即系次詹姆斯金马伦唔系亲手做导演，佢做监制嘅咧，系啊，我系惊过睇普通嗰啲科幻片噶，一舐佢系几次嘢啦，系啊，但佢自己做导演嗰啲咧，真系自己亲自做导演嗰啲，我系好有信心嘅，一定得， 哦、 我觉得系。好大落差㗎，即係佢做監製同佢做導演啊。 係，但係佢親自做導演有幾多部啊？幾多年先一部？ 嗱，你唔好理佢幾多部，咁你又唔可以話佢話好少，咁都佢都係好幾部嘅。咁即係話咧，佢冇信心嘅嘢，佢自己唔做啊嘛。 係咁就。 咁我都冇問題㗎呢樣嘢。咁你宮崎駿都唔係做咗好多部動畫啫，如果你咁講。 咁啊系， 系嘛？ 鬼精得嚟多， 做出嚟嘅嘢系有料，最紧要系呢样嘢啊嘛。你一年拍100部咁冇意思噶，但系濑嘢有99部都濑嘢嘅咁，系嘛？ 系啊， 即系王晶啦，系嘛？即系吓， 系好明显系讲佢啊。 即系王晶系间中有佳作噶嘛，咁但系哇个比例好少嘅，咁你咪话咯，系咪？你买六合彩都有机会中头奖噶，系咪先？ 系 你唔好攞副身家去搏搏，系啊，唔会噶嘛。 点解撞骨有阵时撞到副好嘅系嘛？你拍得多嘅时候， 食咗屎可能食到豆嘅，系食一食啊，食屎食就豆啊嘛，系咯， 系啊， 好啊，咁啊点咁呢部第二季都 keep 住有一定嘅水准，就 继续 都连个故事都 keep 住嘅，系啦系啦， 我都觉得值得睇下，但 系 继续睇啊，同埋要追翻之前。 第一季真系几唔错噶，真系。 阿明真系值得追翻第一季噶，真系值得噶。 系啊，我都系。 好多时呢啲剧咧，即系就算嗰时 Heroes 都系噶，即系阿 Heroes 就叫咩啊 ？Heroes 即系救啦啦队队长 啊。英雄啊，直头叫做英雄。 都系就咁叫英雄。即系其实第一季都好好睇噶，咁但系有时咧。 超大班嘅第一季真系。 嗱，其實阿 Chuck Wong 其實都唔錯嘅喎，電視劇第一季。 我都係追到第二季完嗰陣時，第三季我冇心機睇啫嘛，其實 係。係啦，即係其實咧，啲劇係會有機會甩㗎，所以變咗我都幾驚嘅呢套做落去，其實佢都係繼續係咁咯，最多 係。我望佢就唔好咁多季嘅，其實我覺得三季。 啊，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或者咧佢告一個段落先，如果佢仲係有拍落去嘅嘢咧，佢可以再開嘅。 系啊， 好即系而家成日有个问题咧，就 系 死都要做落去啊！即 系 好似系 啊， 都挨落去。喂，你可以有个段落 噶嘛？你都睇到发生咩事啦，都已经 系。系啊， 即系例如郭涵咁样，你可以讲佢细路仔嗰部分，你先嚟一个段落先。 系。 唔系真系完咗喎，即系一个篇章啫嘛，大佬。诶，银魂都有篇章啦，大佬 系 咪先？龙珠都有篇章噶，咁你可以呢个篇章就完，唔系个剧完咯，个篇章完啫。跟住再開嗰陣咧，可能個你就講話佢嘅時間已經又過咗三年啦。喂，咁你可以已經係講另一啲嘢噶嘛？可能我話 P-pop 已經有初型啦，咁得唔得？一個個都大過咗啦，咁係 young Batman 咁，你當佢係 young Batman 咁得唔得？又得唔得？ 佢個速度都係咁嘅，因為上一季咧都有 young Batman 嘅出現㗎啦，其實已經。 唔係我知，但你係一路咁做落去就好怪咯。 好彩，或有一樣嘢好嘅咧，就係因為下一季就完啦，已經係。 佢想唔完就得啦， 已經定咗下季完嘅， 佢想唔完就得啦。 因為之前聽咩六戰俠啊，唔知幾耐之前佢唔知第二定第三季開嘅時候就話五季完啊嘛。 唔係啊，因為郭涵咧唔係一面倒中意嘅啲人。 係啊係啊，我就 OK 嘅，其實好多人就 我講得正啊，郭涵 係啊， 我得正啊。 唔係你係咪由第一季開始睇嘅先，郭涵？ 我係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第一季真系唔得，佢先转嘅啫。 第一季就是警匪片嘅啫，其实 系。系啊，系啊。佢初初谂住系讲一个。系啊，佢初初系谂住讲武怪嘢咁样讲噶嘛，已经转咗桥啦，老细。 系啊，转咗桥。我觉得第一季系好睇嘅，我都中意第一季。 唔系，即系我意思咧，你俾啲篇章佢，咁你转咪合理咯。 系， 即系你已经过咗嗰个正常时代啦，开始班怪人出现啦，咁咪一个篇章啦，系咪啊？ 系 ， 跟住好啦，怪人出现埋啦，哇！而蝙蝠侠都开始出有啦，咁咪有一个篇章，咁你咪睇落去咪好似正常啲啊？ 嗯， 系冇错。 咁就唔需要咧，你好似明明个剧开就话又话呢套嘢冇怪嘢，但系结果又有咁，咁做咩啫？ 系， 即系又死都话一定佢唔会，即系好老土，即系死都话咧 ，Smallville 咧，佢一定唔会正式做超人，哇，做埋入埋星球日报做紧 Clark Kent 翻紧工，佢都未做超人，即系未做超人嘅意思咧，系佢冇正式着起超人件衫，其实日日都做紧超人，喂，我觉得唔需要咁咯， 嗯， 系咪啊？咁你咪就完咗某一个篇章，就可能佢翻学嗰个篇章，佢喺嗰刻都唔会变超人，咁咪咁终于佢最后。翻工嗰陣，梗係當然係演做咗超人啦。咁你咪當一個篇章個篇章做啫嘛。其實唔係唔得㗎。我唔知點解佢哋唔肯咁做啊。即係佢硬係覺得咧，咁咪唔係嗰套劇咯咁啊。咁我唔係要點有咩關係啫？唔係一定㗎。咁你劇有時做到一半，主角轉人都經常有啦。即係意思主角陣有幾個人，可能其中一個換咗人都有㗎。 系， 即你嗰时阿星神女探超娇娃嗰个第三嗰个女系成日转噶嘛，有咩问题啫？ 你睇啲戰隊啊，有時有中間有一個女啊，咩會轉人嘅喎，中間 係 都試過嘅喎。咁其實有咩問題？咁唔通你話嗰隊唔係嗰個戰隊咩？唔去咯，唔冇關噶。咁你有時你俾一啲篇章佢，咁你變咗你轉橋咪可以咯，係。咁但係佢哋就死都好似要做落去啊，即係好似要當連續劇冇停咁樣做落去咁。 誒，呢啲香港嘅港漫都識啦，《風雲》都係咁啦，《風雲》都識得轉第二變第二部啦，真係。 個《風雲》佢係冇辦法啫。因为佢已经打完咗嗰个，佢以嗰个敌人作为嗰个篇章啊嘛。 哦，系， 即系冇办法，佢冇办法，佢唔可以嗰个敌人一路永远打落去啊。 系啊。 咁当然佢呢、這个佢都系学咗日本龙珠啊嗰啲咁啦，佢就吸收咗嗰样嘢。咁、但鬼佬就好似而家就系、是，即系好似复仇者咁，好似佢系一定要个古仔好似喺度落咁啊。其实你班主角阵都开始退役，开始转啦，落咩啫？ 系啊。 系嘛？即系你强行去延续咁，其实咧唔会有好噶咁样， 冇错。 因为从来都未试过有例外嘅喺呢个状况。 系、嗯、啊， 你个主角阵班人去到转晒换晒血啊！你点同我讲系仲系嗰套嘢嚟啊？ 嗯。 啊，咁同埋你新嗰班人、啊、到底仲有冇人中意睇啊？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咯。即系好似你嗰啲AKB 嗰啲都系啫嘛。咁你嗱嗰、那个就喺现实上一个 team 冇办法唔转人啦，系咪？ 系 啦，或者嗰时魔灵娘都系啦，咁你初初就换，即系逐个换嘅咧，你始终旧嗰队人都仲有几个喺度，你换下换下真系转晒噶啦，你转到咁上下咧，你嗰班 fans 咪都转埋咯，一定系咁噶。 跟人咪跟你个名噶嘛。 而家个时代系咁咯，吓、 啊。 咁但系即系唔知啊，系啊，所以变咗呢、這个佢哋成日幻想咧系有永续呢样嘢啊。即系你相唔相信有永续嘅呢样嘢嘅？ 好难。 从来有冇一个帝国或者一个企业系永续嘅？ 暂时唔知系啊，因为 唔系暂时嚟计，你见过未啊？暂时嚟计，你见过未啊？ 暂时嚟计，未唔系过咗睇过几多年啦，咁就暂时真系唔觉得永续就睇过几多年嘅啫。 过几多年都系有，都系唔系永续啊？ 是啊， 永续是永的，永啲咩叫永先？ 我知永永嘅时候就依家都未去到世界末日， 即有开始就冇结尾啊嘛。 系、 啊、有冇？ 系啊， 有冇嘅？你觉得？ 我觉得就唔会有啦。 个宇宙都会有结尾啊！ 系啊，个世界都会有结尾，地球啊， 太阳都会有结尾啊！你点样会有永续啊？啊即系呢个永续呢个概念咪傻噶嘛？本身就 系 吓 系啊。 咪系咯，咁但系佢哋成日谂住开个 project 可以千秋万世啊嘛， 系， 即系有啲秦始皇妄想啊，正啊，呢个叫做， 系，即系 好啱个名嘅， 啊，福尔摩斯演绎法咁样，佢咁多季嘅福尔摩斯啲古仔都俾你玩晒啦，你喺度用呢两个人物继续咁样喺度自己作落去，唉， 唔系，嗰个你讲紧嗰样嘢咧，即系话金田一系咪可以永远都唔完？金田一可以永远都唔完嘅， 系 ，OK。即任何一个侦探呢其实可以有人写落去嘅。 是。 嗱呢啲呢你喺咁嘅形式度嘅所谓永续呢係因为你已经创造咗一个好经典嘅模式或者人物。而呢样嘢呢係会有人帮你即係你原作者都瓜咗好耐啦你有人会再写落去。 是。 即係例如西游记咁你係而家仲有人作落去係咪作到八十人添係咪咁你話呢一種咁樣嘅叫做一路經典落去有人不斷改寫呢係有嘅。 嗯。 但就唔係佢呢啲咁嘅電影 project 囉。 係。 你話有一個電影嘩真係好經典間唔中呢又會有人再翻拍有咁梗係有嘅。 係。 係咪有。咁但呢隻咪有囉你個電影 project 可以永續你覺得即永遠個錢係要落佢個袋佢而家改嚟改去都係。係咪 永續。是有人進過 其實明年是他永遠有錢收是這樣的。是的啊、那就這個痴心妄想來的 ,ok? 是 就 是這樣。ok, 那個紛紛意思就是說呢不要即是啲劇間硬續來了有時好看、 okay, 一季完其實都快的。 是啊 是啊啱的地方就應該完結。那你等到第時可能再有機會呢他可以拍一個續集那反而仲好一點。 啟呀、啊、都好是 吧同啟呀不好啦。 唔好令到啲觀眾唾棄你嗰陣時候，你先至嚟完。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睇到啲觀眾一聲嗰陣，你先至嚟完。即係嗱，你本來坑街 game 都好地地嘅，你去到最尾一集去到咁嘅衰收尾，係咪？即係其實唔係好樣衰咯。 即 係 好似 有好收場啊！ 嗰套 Walking Dead 都唔知佢點收波，其實係即係啲人都唾棄緊啦，已經係。 冇㗎啦，冇㗎啦，但係佢嗰個係同佢 kill off 咗啲好緊要角色係有關係喎。佢反而咧，啲人唔係體驗咗嗰個形式喎，係佢哋唔知做乜嘢屎不行咧，覺得即係佢可以明明嗰啲人哋啲觀眾係超中意啲角色，佢整死佢喎。 係。哦。 合約問題啊，定乜鬼啊，都唔知 道。唔知佢咩原因？ 即係開頭頭幾季都仲好好睇嘅，就越嚟越衰啦。 即係你例如有韓國仔咁。我又唔係覺得佢出面有好大發展啦、啊，我睇唔到有乜嘢佢會唔續，即係續約拍喎、啊。我睇唔到喎、啊。除非佢 personally 想唔再做演員咁就冇得講啦、啊，即係直情唔撈呢行就冇得講啦、啊。佢繼續做演員咁，佢梗係繼續有得做個 King 先至正啦、啊，係咪啊？ 係，梗係 keep 住個人氣， 俾翻有嘢做 我哋一陣另外會講嘅麥林咁，你覺得如果佢嗰個麥林嘅角色可以俾佢做到今日，我諗佢都繼續做啊。 系， 点解唔做啊？ 系啊，梗系 啦。系点解唔做啫？我觉得队长都仲做过队长，系咪先？ 系。 系啊。 如果你而家再叫佢客串翻出嚟，佢都仲做啦。下一集啦，阿冼破瓜咗，冇办法。下一集到嗰个老嗰下队长再穿越过嚟，新嗰下队长，你会去肯会唔会话唔做？点解唔做？你叫张伯做完嘅，钟佢都仲做啦。 佢又做啦，系咪先？ 乜佢直情中意，佢就話自己唔中意 Han Solo， 所以 Han Solo 佢話佢最後一次做啦，但佢都有做啊，佢都有做，佢話佢唔想再做啫嘛，所以唔該今集搞掂佢，要瓜老襯，咁但係 in the end 中佢話佢做嘢都唔厭喎，佢自己都好中意喎，咁即係有生之年都係要留翻俾阿福伯喎，哇，咁樣。 是 可以的話為什麼 不好啫？是不是對他來說我說 都好 是 不是對個演員來說他會不會說不想做啊我覺得不會咯 是、 啊、即你估說是班人的合約問題我不知道是、啊、但是調回轉那個黑妹揸把日本刀不是走了拍黑炮就做了那個光頭女隊長 是、啊、 但是 他照有做 Walking Dead 的沒有關係的点解咧？咁人哋成日荷里活大片做啦，咁佢哋都冇话唔拍，咁几时到你韩国仔话有咩做啫？佢系咪先？ 系。 咁我觉得唔关事咯，我谂唔会系个演员嘅问题。 即系监制要 drop 啊，咁意思系。 因为嗰个角色本来早就应该死咗嘅。 哦。 佢只不过因为啲观众中意咧，所以佢已经系留耐咗噶啦。 嗯。 吓、啊，咁但系就系、是、咁，但系既然你都改得剧本啦，即系改得原著啦。咁佢咪繼續留囉點使咩其實佢個存在唔存在佢個即係對嗰個實質故事推進又唔會好大關係嘅佢喺度咪喺度囉。即係我成覺得佢喺度啲人鍾意嘅你咪由佢喺度囉。咁如果啲人鍾意呀無限鍾意呀八戒咁你龍珠可以繼續喺度側邊企喺度㗎。係。企喺度冇影響㗎。 無限一直都企喺度㗎係咪 我無限就死過㗎啦不過佢哋有龍珠㗎嘛。 死完又死返喺度囉。 係呀咁我覺得即係呢啲又係你唔需要 kill off 咗佢㗎嘛。 嗯係冇錯。 即係呢啲你因為你自己 kill off 咗啲主要角色而令到套劇唔得呢咁你唔好怨啦。 係呀。 因為佢連個主角個仔都好似死埋啦係咪死咗未而家。 唔記得我甩咗㗎喇後期已經係。 淨係今季死呀即係總之會死㗎喇。 我都冇乜點睇㗎喇已經係。 即係嗰變咗單眼嗰、那個變咗神槍手個細佬呢都死埋。咁遲啲個主角都死埋㗎喇咁你仲點做落去先。 嗯。 係囉其實唔應該。 即係你明明楚留香嚟嘅佢成隻畫房沉咗咁跌達嚟㗎嘛。咁你仲點做落去先。 是咁起个第二枪冇计啊！ 唔系啊，死咗系好彩落香， 死咗都冇计啊！ 点做落去？我想问彩香吓， 做唔到啊？ 即系坐留香系咪可以永续啊？咁理论上又得嘅话，你查案啫嘛。如果有人写落去，咁啊继续坐留香咪继续查案咯。次次都有蝙蝠公子查完唔够啊，查埋神奇女侠好冇？ 系 下一集去咗女儿国啊，有神奇女侠系嘛？ 系 得唔得？ 木道人嗰啲係嘛？係咯，咩都查埋。 開始查埋啲 超人， 超人啊，系啊， 系咯，蝙蝠公子都有咯，系咪？唔生就有第二啦，系咪？咁 系啊， 咁你继续老作落去都得噶，唔使等阿古龙有噶，你写都得噶。 嗯、 即如果狄仁杰啊，系可以拍到咁神奇啊，我一早拍楚留香啦。楚留香神奇啲啲嘢。 系。 啊，咁我唔知佢啦。啊，即所以你话咧，所谓永续咧，我谂个 I P 就可以咯。系、嗯，唔系个电影计划，即系个电视剧咯，系啊。 嗯嗯。 永续 I P。 系啊，个 I P 即蝙蝠侠咁啫嘛，我蝙蝠侠永远都有蝙蝠侠噶，系咪先？只要你继续有人写。就算連 DC 接埋都好，我都覺得有一都可以繼續寫蝙蝠俠呢個傳奇，點解唔得啫？係咯，咁、 嗯、 變咗我諗係即係電影計劃想咁樣繼續落係係少少少，即係或者電視劇死都唔肯完成，又想挑戰咩第九季、第十季呢啲，唔係佢哋成日用呢樣嘢作為一個成功嘅指標，我唔係好認同嘅、嗯。我都覺得有啲劇咧，雖然佢得一季或者兩季咧，但係佢係好好睇，我係 OK 嘅。 系 斗长嘅咩？好睇同唔好睇系斗长嘅，唔系咁样噶，即系有啲戏一集嘅啫嘛，冇佢都冇第二本冇续集嘅。喂，但系都好睇嘅，你依家可能都仲记得嘅，有啲戏系嘛，好多啊，系咪先？ 系啊， 都系咪一定集数多嗰啲就劲啫？好多滥杀片集数多，大佬。 依家可能啲人咁样觉得，其实就唔系咯。 即系你以前啊，阿 Freddy 嗰啲一早已经好多集噶啦。 系啊， 即系猛鬼街嗰啲好多，即系嗰啲其实系 cheap 戏嚟噶嘛。以前啲 cheap 戏就多集嘅，反而出名系。啲好戏咧，两三集就极限噶啦。咁有时甚至佢死都唔肯拍续集，喂，但系真系好睇嘅嗰套戏。 一集嘅啫嘛，有啲 啊。佢死都唔肯拍，啲人成日话喂，拍续集啦，拍续集，但佢死都唔拍，死都唔拍。因为个导演有坚持啊，我谂唔到一个好啲嘅续集片我唔会拍。嗱呢样嘢咧，詹士金文系咁嘅，虽然佢系拍续集嘅高手嚟嘅，佢可以将续集拍得好睇过第一集嘅。第一人，咁但系咧，佢都堅持咧，佢冇橋唔會拍嘅。 嗯， 咁所以 Terminator 佢最多拍咗 T2 之後咧，佢都話佢諗唔到個故仔可以點樣續落去，即係可以做嘅意思就係好睇咁續落去啊，梗係意思唔係求其做落去啊，梗係得啦。即係點佢諗唔到你諗到嗰啲啊？因為佢覺得你諗到嗰啲係垃圾啊嘛，因為佢都諗到啦，自不然，但係佢覺得唔係好橋，佢咪唔拍咯。咁點解依家佢又肯開？咁可能因為唔係佢自己操刀啦，係咯，咁所以咧未必喺個 quality 度有控制咯，就係咁解咯，係咯，佢都係交俾人做咯。咁如果佢俾佢自己咧，佢好似都唔想逐去拍出咩呢？咁就係咁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大家係淨係諗住係揾錢，係咪啊？即係揾錢啊，梗係要拍落去啦，係咪先？ 嚇， 即係你班友仔受，我照同一條橋，差唔多照得都好，你都睇嘅。即係我賀歲片係咪？我係唔係都係嗰整堆大星入嚟係咪？咁你下年你又係照入場係咪？啲賭城風雲嗰啲點解？ 你班友趁你班友仔手頭最鬆動嘅時間，又時間最多最無聊嘅時間，最好賺嘅呢啲錢。 嗱、啊，咁我都唔明點解黃晶唔拍落去喎？我都諗唔明。我係佢，我拍賭城風雲十咯。 唔係佢依家佢知道好難打後邊嗰啲依家嗰啲。你大堆頭，人哋大堆頭過你啊！依家嗰啲， 例如咧， 係啊，賀歲片嚟計啊，佢你紅海行動五億嘅藥費， 你講內地係咪？係嘅， 內地嗰度係香港，佢又唔自在啊， 即 係 唔係睇香港， 唔係睇香港啊，佢梗係 睇緊內地， 係咯，佢就。 即係呢條橋已經可能佢覺得係唔係必勝係嘛？ 唔係人哋用得勁過佢啊，已經 咁樣 ，OK。係 啊， 咁係啦，咁啊再轉下橋啦，係咯，咁啊的確拍下維斯理呢啲啊，好揾好多，係咪？咁 啲港劇啦，係咪先？ 係咯，呢啲好揾啊嘛，嗱又求其咁啊已經係咯。咁你諗下，阿余文樂都撈咗幾多？幾千萬係嘛？ 幾千萬咯。 咁你覺得黃晶撈咗幾多咧？ 咁呢啲唔知啊， 系咯， 唉， 咁 anyway， 咁即系纯粹在商言商嘅角度咧，咁我系冇说话讲嘅，咁但系唔好唔记得，即系电视剧同电影其实系艺术嚟嘅本身，咁如果你本身冇咗呢样嘢，唉，都唔理好唔好睇，总之啊系要做落去，唔好睇都做落去，我而家觉得嗰个 Chuck Bunky 先甩咗好耐噶啦。我覺得而家再做落去係唔好睇嘅，已經係啊，好甩曬嘅，係啊係啊，所以我又覺得又係呢個問題啦，即係佢真係想幾時先肯死啊？ 咩神盾局都哇两位 神盾局都一开始可以气翻啊，大佬系 一开始气翻啲话， 开始已经气翻系。 我挨咗两季， 唔得唔得，嗱，即系你又系嘅，而家嗰扎咧超人，即系嗰扎即系 DC 嗰扎 Supergirl 啊嗰堆嘢，嗱，佢哋话好拜啊，但系我谂真系你就系讲个收视啦，我唔系觉得很好嘅啫，讲真， 嗯， 系，其实都系少少系搞笑咁样，我成觉得嗰个路线就系、 是，唉，又系搞无聊。 唔係佢又未至於佢冇人雲咁離譜，但係就即都係即係好玩嘅套劇咁咯，嗰隻咯， 哦、 即係唔係真係一套認真嘅超級英雄。其實而家好得意就係咧，喺一般人眼中啊，其實我初初就好驚訝嘅，因為咧你睇翻中國超人嘅 Wiki， 你知唔知佢點形容呢套嘢？啊，應該唔係，係睇翻李修賢嘅 Wiki。 係。 你知唔知点形容中国超人呢套嘢？系咩嚟？系咩类型嚟噶？你知唔知分类？即系我哋而家我嗰个特摄片啦，超人、超级英雄啦，系咪？你觉得正路系咁分啦，系咪？唔系，嗰介绍写李修贤曾拍咩电影咧？啊，乜乜乜乜咁写咗好多，跟住包括喜剧《中国超人》 啊， 喜剧嚟喎。原来《中国超人》系 吓 ？Oh no！ 原来喺佢哋眼中。超人片是笑片嚟嘅，嗱呢个就是一般大众的认知啦。咁所以你就明白点解复仇者啊呢啲你一定要向一个咁嘅路线走咧，先系碌唔到呢一班大众嘅人嘅口味咯。其实佢哋系好醒噶，佢哋知道呢班人，佢哋从来都当入去睇超人咧系睇笑片嘅。 嗯。 但笑片唔一定佢哋系傻噶嘛，即你系睇系当笑片咁睇，佢里边佢的确系有型，同埋佢系超人嚟嘅，唔系话佢系嗰啲流沙流滩嗰啲超人，但系咧佢要有个喜剧感，要当喜剧咁处理，系啊， 系 啊，我哋今集踢爆咗好多秘密噶，同大家讲啦，系啊，唔会咧第二啲渠道会听到，即系佢哋真系当系喜剧嚟去处理嘅，系啊，所以点解？就唔中意睇 BVS 咧，因為 BVS 你點講都好，佢個類型不符合佢哋想睇嘅嘢，就係喜劇，係咪？ 嗯。 嗱，呢個就係其中個原因嚟嘅。嗱，即係我講呢啲係坊間嘅人嘅設嘅定位啊，我哋梗係從來都唔覺得呢啲係喜劇嚟啦。咁但係你睇下，而家連日本都係咁走緊嘅。 好計。 你睇《無面超人》同《鹹蛋超人》，其實都係當係喜劇咁去處理嘅。即系我哋以往睇有冇搞错啊？无面超人喜剧悲剧嚟嘅，海港超人的悲哀喎，大佬你有边集睇无面超人？你有种睇喜剧嘅感觉嘅？你小老宝就系喜剧啊？ 系， 但系你无面超人你唔会觉得系喜剧嘅？我有冇搞错？点会喜劇？ 我完全唔觉啊！ 但系而家嘅无面超人的确系喜剧嚟嘅，系、 嗯、 啊！你睇下，你唔信你睇，咁原来咧喺一般人嘅眼中咧。超人啊，呢啲嘢系喜剧， 系 佢又咁多睇 ，OK。 我谂咁咩宇宙战队又变咗喜剧咧，又系。 哦，咁啲喜好啊， 怪盗战队讲就咗。 战队就好早已经系喜剧噶啦。可能咧，日本都系俾鬼佬启发嘅，因为佢系由 Power Ranger 即系开始咧，佢见到鬼佬系将佢变咗做一个校园喜剧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最少佢整咗几个肥佬啊、瘦佬嚟搞笑。咁同埋佢整個套劇個氣氛係好似變咗喜劇嘅喎，你睇鬼佬版嘅 拍攝分離好多噶嘛。 你實在睇翻恐龍戰咧，恐龍戰唔係一套搞笑嘅嘢嚟嘅喎，本身 係啊。 咁佢可能就開始醒覺啦，就發覺原來咧係要走喜劇路線，所以佢戰隊一開始好早就開始走呢個路線，同埋可能佢想符合啲第時賣俾佢嘅嗰啲套路啊。佢跟住好多都走咗向呢個方向走嘅。咁同埋佢變咗呢原場曲嗰陣喺度跳舞啊，其實好早佢已經有㗎，佢早過曬你啲咩陶瓷嗰啲嘢㗎。 嗯。 係啊，佢原場曲喺度跳舞嘛，即係明明就算套劇佢嗰時套劇仲算係認真呢，佢原場突然間成班擺角、成班怪人、成班嗰啲激激兵同啲主角喺度跳舞㗎喎，咁點解會咁做嘅呢？我嗰次都唔係好明喎，而家終於明白。原來呢個要符合大眾對特攝、對超人、對超級英雄呢堆嘢，原來佢哋係當喜劇咁睇。原來你咁做咧，會吃得開好多嘅。 原來你淨係做埋啲咩改造人的悲哀咧，永遠得我哋幾條友睇咁樣死啦！即得你幾啲真係中意特攝嘅人，咪中意呢啲咯。咁所以very sorry， 即係其實係咁樣，即係呢啲係我近排睇到嘅一啲嘅現象歸納出嚟，就係、是、原來到到尾都係要拍搞笑嘅。你無論即係動漫嗰啲又好咩，其實都係咁咯，係咯。咁、所以呢一套 Gifted 咧，其實就佢反而佢冇喎，佢又唔係走搞笑路線，佢冇嘅。 咁先好睇。 咁但係呢個清泉，我諗都唔知可以 keep 得幾耐啊。 係， 冇辦法啦，係啊。 咁你隨住呢個 X-Men 都將會回歸翻 Marvel， 我相信都會變翻做喜劇嘅。 嗯。 即係狼人咧，可能係。一隻爪出嚟，清咁即係第一就俾隻手指你啦，可以。同埋第二遠可能開罐頭食，同埋攞嚟做燒烤叉。我懷疑遲下係攞嚟咁做。 哦。 即係佢成班 X 名喺度燒嘢食咧，跟住 Wolverine Prince， 跟住清咁噴隻爪出嚟，佢叉住啲雞翼啊。OK。我驚係做呢啲嘅啦，係啦。你睇住啊，係啦，係啦。 希望唔係咁啊。 你幾難啊？你幾難啊？你唔使希望， 只能夠希望， 一定係咁，唔係咁，我乜都得。 O K， 嚇，即係其實咧，即係而家即係都係兩個路線啦，一係左交，一係都係呢啲啦。即係佢都冇衝突嘅，左交得嚟都可以喜劇路線噶嘛，都冇衝突。咁總之喜劇路線同喜劇路線就一定噶啦，就算你左唔左交到，因為而家你連 D C 都知道係咁啊。DC 都要跟住呢一个路线，因为佢都要 sell 俾嗰班人。咪咁啊？点解纷纷冇嗰嘢讲咧？纷纷觉得 冇，系咯，啱啊，系咁啊。 都有少少呢种现象啦，系咪？ 系啊。 OK， 好。咁个 Gifted 本身有冇嘢讲？ 啊，讲晒咯。 OK， 好。咁希望迟啲再睇 X Man 个发展啦。咁啊，咪黑凤凰好似都有真系 有 打头啦，咁嗰啲我哋留翻啊，讲消息嗰阵先慢慢讲。 再倾啦， 好， 好嘅。